有的青春洋溢。 我叫余淮，我前面人叫耿耿，我俩这连起来耿耿于怀啊。 有的成熟动人。 30岁，只是被时间偷走了一点小青春。 有的恢弘大气。 来吧，我们点燃不行。 有的扑朔迷离。 我还有个机会吧。 还有的或开心，或励志，或忧伤，或孤独。编辑部的故事，带你走进有故事的书。 各位好，欢迎大家关注今天的编辑部的故事，我是主持人李雷。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为大家安排的是大咖时间。本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上同步播出，大家可以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跟我们来进行互动。 那他谁呀？ 这你都不认识，那不就是那谁吗？ 那旁边跟他砍的那人是谁呀？ 那你也不认识，不就那谁？ 哟，合着名人都来了哈。 今儿到底谁来了？ 大咖来了。 今天走进我们节目的呀，是著名的图画书作家朱成梁老师。哎，朱老师您好。 哎，你好，大家好。 哎，今天请到您呢，跟大家来讲一讲您的故事哈。我们知道呢，在不久之前呢，您这个绘画的这样的一本叫做《别让太阳掉下来》这本书呢，是获得了业界的广泛关注，而且这本书啊出版了之后呢，是获得了金苹果奖啊、陈伯吹国际儿童文学奖等等各种的奖项，还包括这个文津图书奖哈。那这本书呢，它是非常具有中国特色的这样的一本书，不管是从这个整个书的装帧设计，还是从这个这里面的动物的形象的设计图画啊，都是具有我们非常鲜明的我们中国的这样的特点的。那您首先能跟大家介绍一下吗？我们这本书当中的主角啊，牛啊、猴子啊这样的形象，您最开始的是如何考虑到，哎，最后设计成这样的一个如此富有咱们中国特色的这样的形象的吗？ 其实，这本书的出版有它的一点偶然性。文本的作者呢叫郭正元。是个年轻的儿童文学作家。那么有一次呢，我在家里，他打电话给我说他有一些绘本的文本要给我看看，让我给他提提意见。当时并没有说要让我来画。我呢看了以后就突然眼睛一亮，就发现这个别让太阳掉下来这个文本呢比较对我的路子，对我的胃口，也就是说为什么呢？因为它里面都是小动物，实际上它这个故事呢有点像这个猴子绕月亮那种思路。猴子绕月亮是把月亮从水里要捞出来， 对对。 那么这个书呢就是要把太阳落山以后的太阳从地底下挖出来。 哎，对，一个呢是把月亮捞出来，一个呢是太阳把它挖出来。 这个故事显然蛮有趣的。这一点首先吸引我。还有一点更重要的是，它里面有好多小动物。这些小动物呢，我想可以把我所了解到的、我收集到的民间艺术的一些元素呢用进去。让它非常有中国的特点。所以呢我当时就欣然的记下了这个文本。 那您那个时候收集了一些什么样的很有特色的咱们这个中国的民间艺术的元素呢？ 这方面是比较多的，其实说来也话长。以前我对中国的民间艺术这一类不是太关注的。那么后来呢，我参加工作以后呢，我跟那个我们一个老前辈，就是他是民间艺术的收藏家，也是画家，也是这个美术电影的设计家，等等，他也是绘本画家。那么他对民间艺术非常有兴趣，而且非常有研究。那么当时呢我工作的时候跟他分在一个办公室。耳闻目染呢就也喜欢上了 这些民间艺术、民间玩具。 嗯， 那么慢慢的呢，我就关注这个陕西啊、山东的剪纸啊、泥玩具啊、皮影戏啊，还有一些刺绣啊、木板年画等等。我觉得这些是我们国家的国宝。我后来画的一些就是儿童多，那么我慢慢的都借用了它的一些元素。我觉得这些元素画在我的这个图画书里也好，绘本里面也好，非常有特点，有特色。 哦， 那么我就慢慢的就习惯在创作的时候， 嗯， 都要去找一些这些书或者这些玩具啊，这些收藏的实物来看看， 嗯， 是不是能够借用它的语言、它的色彩。 哦，好，那咱们还是说到这个《别让太阳掉下来》这本书哈。那您觉得可以借鉴您日常收藏到的这些这个民间的这样的元素？嗯，那么在这本书当中，这些小动物，比如说牛啊、松鼠啊、老虎啊、猴子啊、还有熊猫啊，是吧？大熊猫哈。 对对对。 哎，它又是怎么借鉴这些元素的？ 因为总体风格就是民间艺术的风格。 嗯， 那么我主要注重借鉴的是民间玩具，比如说泥玩具里面的一些动物的造型啊， 嗯， 哎，色彩啊，像牛，对吧？花牛，还有那个猫，还有那个松鼠啊，什么这一类呢？这个民间玩具里面很多，有的可以就直接把它的造型借鉴过来。 嗯， 那么还有一些，比如说袋鼠 啊，袋鼠， 袋鼠是老外了， 对， 它是从外国引进过来的， 嗯， 所以呢，怎么样让它也纳入到我的这个创作的这个形象里面来？那么我就给它穿了一件连裤衣服，底色是白颜色， 嗯， 那么我给它加了一些圆点子，圆点子的颜色呢有石绿颜色，也有粉色的， 嗯， 那么这两种颜色呢，实际上是我们这个民间艺术里经常用到的，这个两个颜色。那么我想，有了这两个颜色呢，就让这个袋鼠老外呢也跟我们靠近一点，有一点中国的那个风格。 那另外呢，这本书当中啊，其实整体上来说这个色调就是红色的。 对对， 是吧？ 对对， 但是呢书是方形的嘛，但是我发现呢有一些图案是圆形的，这个是您在画的时候就已经想好的吗？ 也是画的过程中间加入进来的。因为我在画的时候，画到后来我觉得这个背景色很重要。 对， 用什么颜色呢？我正在苦思冥想的时候，我那个朋友啊， 嗯， 给了我看了一个就是民间的漆器，传统的漆器，传统漆器的颜色呢基本上就是红色、金色、黑色，还有一些就是那个中国传统的石青啊、石绿啊、粉色啊什么，在里面。这个色调让我心里一凉，我想我这个底色完全可以用红颜色， 嗯， 我就借用这个漆器的这种色调，那么在整个里面你可以看到一些圆形、半圆形的这个形状。那么漆器的比如说盘子它就是圆形的， 是， 那么漆器做的箱子它就是方的，所以圆跟方这些都是漆器里面的这个主要的形。那么我想放在这个里面倒是也是很合适的，所以后来我整个就是让这本书呢有了一种漆器的这种气息。 那太阳是金色的太阳，但是我们仔细看这个图当中会发现，那太阳呢它是有这种拿笔画的这样的痕迹的，是吧？ 对对对， 它并不是完全印上的那样的一个太阳的， 不是纯粹的圆，就是， 对对对对，没错没错没错哈。这个你又是怎么考虑的？ 这个因为民间的东西了，它不是很严格的那种方啊圆啊，它就是随着手感来画，所以呢它手绘有这个好处，它不一定很圆很方，但是它有一种质朴的一种童趣在里面，所以我就用手绘这个形式来表现。 那这本书哈，这么多图，您大概画了多长时间？ 因为 这本书呢，我这个选题我当时就非常的冲动，就是想画好，画它，所以越是喜欢的选题呢，画得越快。我大概两个月不到就完成了， 这已经算快的了。 算快的，我有的画的艰苦的，有的可以画一年。 哦， 像我那个团员那本书就画了一年多呢。 哦， 因为这里面有的时候还要修改啊什么，这些事情很多。那么这本别让太阳掉下来呢，我就基本上一气呵成，画的也比较顺利。 前前后后一共多少幅啊？ 三四来幅吧。 因为现在很多可能年轻的这样的画师啊，都喜欢在电脑上画了啊。您平时画是用什么画？ 我就是用纸、用笔的颜料。这本书是用丙烯画的。 哦， 画在一种厚的纸板上，就实际上有点这种画油画的这种效果。 哦，明白明白啊。所以说太阳会有那种用笔画过的这种痕迹在里面， 对 对 对，对 吧？ 对，是的，是的。 编辑部的故事，带你走进有故事的书，欢迎您继续收听。 那您刚才提到的那个团员哈，因为这一本书呢是和这个作家这个余立琼合作的，而且获得了这个首届丰子恺儿童图书大奖。这本书是创作的相对来说比较艰苦的 啊，对对， 是吧？那艰苦在哪里啊？ 这个选题呢，就是他讲父女之间的感情。那么有的画面呢画了以后看看这个内容不够贴切，或者是有一些问题。比如说举个例子吧，开始这个毛毛是小女孩嘛，她爸爸回来了，好久不见了嘛，开始她爸爸抱了她一下，给她亲了一下，那么爸爸胡子拉碴的，那把这个毛毛那个小女孩只有四五岁的样子，一年不见就很陌生，亲了一下她就哇哇哭了， 扎到了， 对，扎到脸上了。下面一幅呢，就是他爸爸坐到了这个椅子上，进了家里面，他带回来一个红箱子，方的那个大的旅行箱，打开，这个时候是家里最快活的时候，因为个人有个人的礼物，这个给他妈妈的是这个羽绒服，白的，当时最时髦的。那么还有那个皮的靴子，就是冬天穿的靴子。给毛妈妈带来了这个直升飞机小的 玩具， 玩具。还有呢，给他带了一个帽子，毛线帽子。那么我开始的构图呢，就是爸爸坐在那里，那么这时候我把毛毛呢画在爸爸那个怀里面，怀里面再戴那个毛线帽子，那妈妈在那里试衣服，试那个羽绒服。后来我看了一下，不对，这个刚才才扎了毛毛的脸，那么不可能这么快的就倒在爸爸的怀里面，我觉得这时候毛毛觉得，最安全的还是在妈妈身边，这样子这个亲情的热度呢是慢慢来的，不是一下子，没这么快。那么我后来就改了，把这个毛毛呢就放在妈妈的身边，再戴那个帽子，这样一看就比较合理。这种就是实际上已经定下来定稿了，看看不对还要重画。 那么当您拿到一个这种文字作家的文字的时候，比如说每幅画画什么啊，每幅画表现的是这个文字作家的哪一段这样的文字，这个是由您作为这个专门画这种绘本的图画的作家来确定的呢，还是说其实在拿到文字的时候每一幅画面表达的是什么文字作家已经给排好了？ 他们那个编辑他就先把它排了一下，大致就是那个像分镜头一样的，这个画面哪个文字对哪个画，将要有什么画面出现，他们先搞了一下再给我看。那么画家呢并不是就是认识，不是图解的，应该是给予他很多的细节，使这个画面呢丰满起来。拿到这个文本以后，我就先很快的读完以后就然后 开始搞那个分镜头， 嗯嗯， 哎，这一页要什么？比如这一页是不是要用跨页，或者这一页是不是用单独的一页？ 嗯， 哎，然后这些都要考虑，先要做一个大致的分镜。 哦， 哎， 那这个做完之后，嗯、分镜做完之后要给编辑看吗？ 对，要作者、编辑， 嗯， 一起看、嗯、看有什么问题。这个是哎，初期的时候， 嗯， 开始的时候搞分镜的时候还是可以天马行空，你。 嗯嗯， 想怎么弄你就怎么弄，这个是没问题的、 嗯 可以充分发动你的想象力， 嗯， 你的对生活的一些感受啊什么，你都可以把它放上去。 那么接下来就是说人物形象，比如团员当中， 嗯嗯嗯， 爸爸长什么样子啊、 嗯、 啊，妈妈什么样子，孩子什么样子、那这一块是不是就是你来负责、 那么这个相当于电影里面的造型，或者说是、 对对对， 化妆师啊，这个工作也很重要。 嗯，对、 我把这个父亲呢设定为一个就是在外面搞建筑工程的一个像一个工程师一样的，他至少有建筑技校的学历，当然不一定是总设计师或者总工程师、不是这种， 对对对对， 哎、他经常是要跑工地的这种形象，但是要有点男子汉气了、因为我在画封面的时候，封面就是他们一家三个人睡在一起，毛毛是睡在中间，这个时候是毛毛最幸福，开始画的时候就毛毛睡在中间，然后爸爸跟妈妈在讲话， 嗯， 他已经睡着了和毛毛，但是我后来觉得不够分量，然后我就画了一个把那个毛毛的头跟妈妈的头就正在这个爸爸的手臂下面 啊、两个人的头都正在爸爸的手臂下面、 对对对、 那爸爸睡得够累的 那个可能也不是长时间了、但这个有一个象征性的一种感觉了、 对对对， 就是说父亲有一种对全家的一种担当， 嗯， 对吧，他要对整个家庭的负责， 嗯， 所以呢、他要爱这个家庭， 嗯， 所以我觉得这个手在他们的头下枕着，它有一种雕塑感，就是把这个家庭的这种气氛啊会提升一下。 您正在收听的是编辑部的故事，和我们一起走进有故事的书。 那像这本书啊，其实从您画到出版啊，一直到获奖，到现在其实已经过了十几年的时间了哈。 是的。 那您呢一直在从事这种图画书的这样的创作。 嗯、 那最开始的时候是什么这个机缘巧合，是什么原因导致了您要成为这样一个图画书的作家呢？ 那个也是很早了，因为我是在南京艺术学院毕业的。 嗯。 那个时候我学的是油画，那个时候也没有专门画油画的单位，没有。有的那个时候画院啊什么还没有，那个时候最好的机会就是，到出版社就非常好 哦， 哎，那么我当时很幸运的分到了出版社， 嗯， 那么在出版社呢，他没有画那种独幅画、创作画那种没有、没有这种 画些什么， 那么他一开始就叫我搞书籍设计，就书籍装帧了，就是说的简单的就画封面。那个时候还没有分专业出版社，各个编辑社、一个大的人民出版社， 嗯， 然后里面有美术、科技、少儿，等等那些出版社， 嗯， 那么我们每编社里面有几个人分工的嘛，有的是负责科技方面的，有的负责人民文学方面的， 嗯， 有的是负责少儿的，那么比较多的是把少儿的要设计的封面给我， 嗯、 我是近水楼台先得月， 嗯， 那么那些出版社都在边上嘛， 嗯、 有时候他们需要画绘本、画插画就来找我，久而久之嘛，慢慢就自然而然就画上手了， 嗯 啊，就会经常画一些绘本啊、连环画啊，后来就开始一直在从事这个事情。 因为每一个人可能有自己的喜好啊，那么他的创作风格应该体现了自己的这样的文学修养啊，文化素养、精神内核，是吧？那您觉得您的这样的绘画风格是一种怎样的风格？ 我还是偏重于就是用色彩来描绘。有的人比如说他用线条， 啊、哦，对， 用白描啊什么， 嗯， 对吧？有的用中国画的形式， 嗯， 啊，用水墨啊，用工笔人物啊什么，这个风格也有。那么我比较倾向于用那个西画的方式，这可能是跟我这个学油画专业也有关系， 嗯， 因为油画专业它不是用线来表达的 啊、哦，对， 它主要用色块，有这种影响。就后面画的那些绘本啊什么都是以颜色为主，然后用那个块面，用这种手法来表现。 嗯，那您是从小就喜欢画画是吗？ 啊、对，应该是可以这么说。啊、嗯， 那个时候是因为家庭的熏陶呢，还是说自己的一种喜好，就是喜欢？ 就是喜欢。那个是50年代初那个时候嘛，纸张还是挺贵的。我父亲呢就给我买了一块黑板，小黑板、 嗯、哦， 小黑板呢他画了就擦，画了就擦，那个不像纸头一样比较费， 嗯， 哎、所以呢我从那个时候就开始经常在小黑板上画。 那时候也不像现在哈，现在都有什么各种培训班啊、嗯、是吧，特长班哈、啊、那您那时候这种绘画的技法呀啊、都是从哪里学来的呀？ 小时候像小学里面那就是随便画 啊啊， 随便看到什么，就因为我喜欢去看一些连环画，那时候也有一些绘本啊， 嗯嗯嗯， 啊、那个时候接触到的那些东西基本上是模仿。然后到了中学呢，有中学的美术老师啊、他会辅导我们，中学里也有兴趣小组嘛， 嗯， 哎、在那里。就是老师会叫我们画素描啊，有时候画一些这个宣传画， 嗯 啊，也画一些连环画、插画啊什么、嗯、黑板报啊什么，这些都画，也是一种艺术实践吧。 哦，那后来又是怎么进的南京艺术学院？ 进南京是那个我是工农兵学院、嗯，那个时候我插队了嘛，有机会呢，就他们会叫我，因为他们知道我会画， 嗯、 然后在县里面搞一些。那个展览啊， 哦， 哎， 那时候就开个人画展了 啊！不不不，搞展览是那个，他们是有主题的宣传，比如说宣传、教育啊，宣传某一项活动啊什么啊、这种。那么后来就是招工农兵学员，需要那个招学生， 嗯， 那么正好那个南京艺术学院他美术系招生， 嗯， 哎，那么我当时也想。不一定有希望，反正就考试的机会大家都可以去考的， 嗯， 哎，但是能不能上学那是另外一回事、 哦、 哎，然后当时我就想碰碰看吧，反正去考，哎，考了以后他们觉得我画的 还不错，然后学校里面后来就准备录取我。那个我们的县里面还是挺好的，县文教局呢他们居然把我推荐了，我一直很感激他们， 嗯， 他们等于改变了我的命运嘛。 那就南京艺术学院哈，学的这几年，您觉得是不是对您今后的整个的这种绘画的风格啊，包括这种基础啊，都是在那里面打下的？ 应该这么说，因为它是从基础开始的，造型的基础、色彩的基础， 嗯， 还有创作的一些基础， 嗯， 哎，都是从。那时候开始，因为我们老师还是挺好的，又是有名的油画家嘛，从苏联留学回来的，他在色彩方面这个造型啊这一方面给我们就是上课的时候都教得非常的好，所以我觉得那个时候的这个打下的基础对以后这个绘本创作啊什么都是有好处，很重要。 那您就是说创作绘本这么多年以来，最开始的时候，您还记得创作的第一部绘本是什么时候 啊？第一本是，好像是在77年还是78年左右？ 哦，那么早了？ 那个时候那本是一个民间故事，叫《两兄弟》。 哦， 我们国内有很多民间故事，就是。哥哥贪心，弟弟勤劳，就那一类，那个也是他们江苏少儿出版社要我画的。我就是用那个民间艺术的这个造型，有点那种 泥玩具啊，或者是民间绘画的那种风格来画的。 那当时画完了之后，是不是引起了一些很不错的这样的反响？ 好多人觉得也不错，后来还获了一个江苏文艺作品评奖二等奖， 哦， 获了一个奖，这是第一次在这方面获奖。 那个时候的绘本跟现在相比，是不是那个时候的绘本也是彩色的？ 彩色是彩色的，但是它这种在图文互动啊什么这方面，就是现在有很多绘本创作的一些理念啊，一些方法，那个时候还不太讲究，就等于像彩色连环画一样的。 那您认为就是像我们现在大家所熟悉的绘本啊这样的图画书吧，那也可以这么说哈，和您刚才所提到的那种彩色连环画，它的这个区别到底在于哪里？ 现在是更讲究那个图文互动，它并不是图解 哦， 并不是说它一段文字，那么你就按照那个文字来画，那么说不定这个你画的东西文字上也有。那么现在图画书它是用图画来讲故事，有的文字图画已经表现了，那你这个文字就用不着了。比如说天上一个鸟在飞，那你画面上就是一只鸟在飞，那你不要写一只鸟在飞了，或者说可以说比如说这个鸟很快活，那就可以了。我觉得图画书图文的这种互动更加密切，这种处理更加好，所以你就感觉就像电影一样的 哦， 只不过电影是动的， 对，但等于说您经历了中国的这样的一种绘本啊，从最开始的这种连环画的形式，发展到现在的这种比较新的这种图画书的形式哈，这样的一种理念的转变，您还有印象？比如说是从大概从什么时候就开始转变成现在这样的？ 90年代应该是开始有这个转变了。比如说我给那个台湾画了一本台湾信宜嘛，它也是一个比较老的出版社了，他给我一个选题就真露， 哪两个字？ 争取的争 啊，争取的争啊， 露就是梅花鹿的鹿， 哦哦， 就是它就是一个故事，就是一个扯不清的故事，然后就是要打官司，最后官老爷来决定这个鹿到底属于谁的，是打猎的猎人的还是砍柴的柴夫的，这么一个故事。这里面我觉得开始用了一些就是图画书的一些手法，跟以前的彩色连环画是不一样的。 编辑部的故事带你走进有故事的书，欢迎您继续收听。 那您提到您还是很钟爱这种带有咱们中国传统民间特色的民俗特色的这样一些元素和特点的哈，那这是不是意味着您平时在生活或者说是工作之余哈，也要去这种传统艺术啊民间的这样的，比如说现在比较流行的词哈，非物质文化遗产啊，比较集中的这样传承地去走一走看一看，去了解一下记录一下？ 对，只要有机会，那么我就会去收集一些素材。这些素材不一定当场用了，或者今天我没有什么绘本的这个创作的 计划 、那么我可以我看到这个好玩喜欢，我就可以把它拍下来放在我的数据库里面 啊， 然后需要的时候我就可以拿出来。这经常就是你要有心，要做个有心人。 有人说您是自成一派，您认可这样的一种说法吗？ 也谈不上一派吧。我这个人不太有派，就是有时候高兴起来这样画，高兴起来那样画，都有可能。 那您今年啊已经70多岁了是吧？我看您身体一直也特别的好，退休之后也没闲着是吗？ 没有，因为退休以后时间更多了，你可以自由的支配嘛，你高兴画什么就画什么。但现在老了，慢慢也画不动了，画不动了。 那您这种自由支配是不是就意味着有的时候您不一定是工作需要哈，也会自己没事画一画？ 对，我会画一些水彩写生啊，就是去年夏天的时候，我突然对素材 比较感兴趣。 对什么蔬菜？ 蔬菜哦、哎，蔬菜就是、菜场买的蔬菜。 啊、哦、啊、 我对那个比较有兴趣。 嗯， 然后我有时候很积极的去买菜，因为以前买菜不积极的， 可都是 我老婆，我老婆去买的。哎、然后那个我就主动的到菜场里去逛。 嗯， 有时候看那个瓜比较好看， 嗯， 那个茄子比较好看， 嗯， 然后有的青菜啊，或者是有一种你们这里叫苋菜吧？ 哦，知道， 苋菜， 嗯， 苋菜我特别喜欢画，它特别适合水彩，为什么呢？因为苋菜不是上面有点红，有点绿， 嗯，对对 对， 对 吧？ 我知道、 然后我画的时候呢，可以充分的利用这个水分，比如说你这个菜是。绿的里面有一些紫，有一些红嘛、对吧？然后那个时候是最痛快的时候，你就把绿的一只画好， 嗯， 然后带它稍微干一点点，没有全部干掉， 嗯， 然后把那个红颜色啊冲进去，它会印出来，有一种韵味 啊、 那就非常现在效果就非常强烈。去年我有一天在马路上看到一个老太太，农村的， 嗯， 她拿来。一堆苋菜， 嗯， 那个苋菜的叶子巨大， 嗯， 比那个手掌还要大 啊、 哎呀，我觉得这个太好了， 嗯， 然后我买了一堆， 拿回来不吃，画， 哎，先画， 嗯， 然后把那个边上还放了茄子，茄子是有点紫的嘛， 嗯、 哦，跟那个色调比较搭的、 嗯， 那个颜色比较好看，跟都是那种带紫红色调的那种画面， 嗯， 哎，然后我画了两天。画完以后就把苋菜吃掉了、那个画的挺过瘾的 哦、 哎、 这就是说您在这个工作之余、哎、出于自己的喜好在画的这些、 哎、 是吧、 哎、对对对， 是不是也不会去考虑说我画这些、到底我图什么，就是喜欢是吧、 哎、对，觉得很痛快 啊、 哦、那水彩在他这画的时候游动，色彩在游动的时候， 嗯， 哎 嗯， 这水的那种水接的感觉， 嗯， 那是非常好，就像吃一个好吃的菜一样的那种感觉。 嗯嗯，那现在也会再接一些工作上的事情是吗？ 哎，有的。最近画了一个那个，一双大鞋子。 哦。 哎，就画那个东北有三宝嘛。 嗯。 乌拉鞋、乌拉草，还有人参嘛。 嗯。 哦，还有貂皮好像是。 啊、 哦。乌拉鞋就是乌拉草跟乌拉鞋， 嗯、 那么他就讲那个东北的。乌拉鞋， 嗯， 哎、是什么样子一个形态？然后它是哎、怎么样让人家穿的？ 哦， 里面是一个小孩子、 嗯， 因为小孩子去看了这个乌拉鞋以后的感受，画的都是冬天。我对画雪啊特别有兴趣。 哦，因为南方少， 一个是少、嗯，但是我觉得这个雪啊特别的好看，它下雪以后。 嗯， 这个全世界都是白的， 嗯， 很干净， 嗯， 然后有一些树干出来或者一些建筑出来啊， 嗯， 在那个雪里面就非常的纯净， 嗯， 那么夏天画这个雪景呢，我觉得有点像吃冰淇淋的感觉， 哦， 很爽，嗯，我有好几个绘本里面都画到雪。 希望您在接下来的这个创作当中啊，能够给我们的小朋友们创作出更好的这样的绘本作品哈，啊，看到您那样更好的绘本作品出来啊，也能够让我们看到好故事的同时，也能够有更好的这样美的享受。 谢谢，我会尽力而为的。 好，那么非常感谢今天这个朱生良老师做客我们的节目，跟大家分享了您的绘画的经历啊，您的这样人生的感悟。好，谢谢卓老师参加节目，谢谢。 谢谢大家。 您正在收听的是编辑部的故事，和我们一起走进有故事的书。 朋友们，到这里今天的编辑部的故事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主持人李雷代表编辑张雅娇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收听。另外呢，也欢迎大家关注编辑部的故事的官方微博账号随时读书。了解热点新闻，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朋友们可以在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客户端，收听节目的回放以及其他的精彩内容。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碳中和，找金科，金科能源，你的零碳伙伴。